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为您播出庆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霞先生诞辰90周年暨舞台生活85周年展演当中的《寻冠娘》实况录音片段。这是我们今年4月14号在长安大戏院录制的剧场实况。《寻冠娘》是赵燕霞的代表剧目，这一次演出呢由北京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陈章霞主演。这个故事呢，说的是襄阳太守荀嵩的女儿，少年女英雄荀冠娘，为了全城百姓的安危，突围救援，大破贼兵的故事。这个故事很有名气，荀慧生先生也曾经编演过《荀冠娘》，现在呢还能看到荀版的这个剧目。上个世纪50年代，天津市的小百花剧团也曾经编演过河北梆子版本的《荀冠娘》。赵燕霞在未加入北京京剧团之前，就曾经在她的个人剧团燕鸣京剧团推出了赵燕霞版本的《荀冠娘》。这个版本和荀慧生先生的版本大为不同，完全展现了赵燕霞的艺术特点。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荀冠娘》刚一上场的一段唱，此时荀冠娘在花园当中习舞，请您欣赏陈章霞演唱的《荀冠娘》片段。 Hey! 让您听到的是陈章霞演唱的京剧《寻冠娘》片段，这是庆祝赵艳霞先生诞辰90周年暨舞台生活85周年展演当中的实况片段。陈章霞是北京京剧院优秀的青年青衣花衫演员，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师承李艳萍、杨秋玲、艾美君、王志怡、王玉珍、谢瑞清、单慧敏、严桂祥、蔡英莲、徐芳、张娟、张艳红等名家。2017年被剧院确定为青年领军，上演剧目有《霸王别姬》《天女散花》《凤还巢》《林锦峰》《红线道河》《李慧娘》《寻冠娘》等等，曾荣获香港华人戏曲大赛金奖、北京戏曲红梅大赛银奖等奖项，是一位戏路很宽的优秀演员。好，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陈章霞主演的京剧《寻冠娘》片段。杜曾围困襄阳，寻冠娘的父亲太守寻松孤立无援，冠娘请求突围前去搬兵求救。下面我们请您听听寻冠娘说服他的父亲的一番表演。寻冠娘由陈章霞扮演，寻松由王磊扮演。 女儿冤枉， 我儿休得胡言，襄阳众将俱不敢前往，我儿小小年纪是焉能取得的？ 爹爹此言差矣。其能虽说赵国攻破燕国，一十二岁便封为秦国的宰相，三国的周瑜少能用兵，一十三岁登坛拜帅，统领水军大破曹兵83万于赤壁之下。这些古人年纪虽小，都做出惊天动地之事，女儿我又有全身的武艺，为何不能杀出重围搬兵求救呢？ 想那甘罗周瑜家世男子，我儿女儿之身是焉能取得的？ 爹爹，当年仓公淳于野犯罪当刑，其女天英拂却上书请愿替父受刑，汉文帝怜悯其孝赦却其父之罪，这些女子都能解救危难，为国出力报效，女儿我为何不能搬兵解围大破贼兵？ 我儿此计倘若有失，岂不是日身丧命？还是蔺相别策的才是？ 哎呀，爹爹呀，若无人出城求救，破城之后我兄妹二人也难免与10万生灵同归于尽，不如舍命突围，万一奔来救兵，一来救了爹爹的性命，二来也保住国家的城池，岂不是两全其美吗？况且当年赵子龙单枪匹马也曾在长坂坡前大战，只要有胆，这20万之众又有何罪哉？ 冠儿啊，我儿此番全去， 倘若有失，为父总死休权，怎见你那去时的母亲？ 如此忠勇，我等情愿保护小姐杀出重围，搬兵且挖酒。 不，你等愿保护小姐一同前往， 正是 待老夫奏明圣上另有方针。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栏目，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陈章霞主演的京剧《寻冠娘》片段，下面我们继续往下欣赏。父亲寻松同意寻冠娘前去搬兵求救，寻冠娘运用机智，在将领和兵士的掩护之下突破重围，直奔荆州。此时寻冠娘已经改扮男装，在唱法上借鉴了京剧小生行当的演唱技巧，加唱加舞。下面的这段唱是寻冠娘去往荆州途中的一段，也为您介绍一下这场演出的乐队领衔：司鼓、马帅、京胡、秦琴。 以上您听到的是陈章霞主演的京剧《寻冠娘》片段。接下来的情节，改扮男装的寻冠娘在途中遇到了周访之子周府，二人结为兄弟。冠娘用计巧见周访，说服周访发兵救援。这一段念非常见功力。此时寻冠娘的身份是寻松之子，是男子的装扮，和刚才寻冠娘说服寻松的那段念，身份、气质、技巧都不同了，听起来也非常的过瘾。寻冠娘由陈章霞扮演，周访由孟宪腾扮演。 俺有一事不明，要在都督台前领哪吒 讲。 请问这晋州是哪朝国土？ 乃是大晋山河。 这襄阳是哪朝的管辖？ 也是大晋山河。 好过大晋山河，你做官襄阳失守，于心安在？ 这 想那则狼子野心，得了襄阳必然顺流而下，晋州十万山林惨遭荼毒，你怎能保晋安民？ 是 想那刘霞之妻也曾大破石虎，这样妇人女子尚能为国出力报效？都督你执掌兵权，用兵不慢，战将千员，今见则不战，岂不为天下英雄垂下？ 本督血战沙场，岂是怯战之辈？ 常言道，兵贵神速，万万不可优柔寡断。昔日为国日机也曾切腹救赵，人称巾帼英雄，俺怎敢枉逼故人？只是今日冒死前来，都督就该速速发兵。再若迟疑，这襄阳失守，晋州也是难保。都督发兵来将，将军留来听官腔。官军将你不能忘，官能不寒人来军帐。我的命苦，兵少粮食难抵抗，让都督速发兵。 岂不知襄阳与荆州乃是唇齿相依之地，怎奈事关重大，老夫要从长计议。 都督忠义冠天，万民敬仰，只因与我父在朝一言不合上了火去， 这 以至今日做官成败，一旦襄阳失守，山火变色，因小失大，隐私损功，岂不落过不忠不义之名？大敌当前，发兵与否，望求都督三思。 以上您听到的是陈章霞主演的京剧《寻冠娘》片段。好，今天上半时段的戏迷乐先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接着陪您聊戏听戏。 从容初心不闯灯。